一个人爱着你，深深爱着你，那一个人爱着你，心却在哭泣，还需要多久多长多伤，你才会听见他没说的话，坚强像谎言一般，不过是一种伪装，他才找个机会希望能被你爱上，还需要多久你才回头想他，回到他的身旁，会像小谎言一样，是最起码的假装，眼泪只能躲藏，会像小谎言一样，是最起码的假装，眼泪只能躲藏。 双方交换位置。